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93面，493面倒数第五行最后的两句看起，倒数第五行，若能一发此心，从这里看起，若能一发此心，便能勤尽无始以来生死，与诸有成人。这是劝我们的修学净土，求愿往生啊！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发菩提心。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悟啊，也就是。我们平常这个心呢，叫迷惑颠倒，迷而不觉。我们要反过来，要求觉悟，觉悟。前面讲的非常之好，在发心里面呢，讲的非常之好，特别是善导大师。观经注解讲的两种信心啊，这个信就是觉悟啊，讲得非常好啊。第一个觉悟呢，就要肯定自己是凡夫，自己是造很多的罪业，就要承认啊，真是我们才能够忏悔，才能够改过。第二个要深深相信阿弥陀佛发48愿是度我的，要这样承认才行，叫直下承当啊。阿弥陀佛建立极乐西方极乐世界是为我建的啊，为我建立一个非常理想的修学道场啊，不是为别人，要这样想，我们跟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我们跟佛是一家人，我们跟极乐世界是一个家庭这样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可不能想歪了阿弥陀佛是为别人建的，我没有份，那我们这一生怎么修啊，也修不成功所以这个信心呢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心一发就能勤尽勤尽是断尽了断尽什么呢？无始以来的生死，我们在六道生生死死搞轮回没完没了苦不堪言。那么这个两年甘肃出的这桩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你看高先生写出这本书2100年前罗马帝国凯撒大帝派的这支军队侵略中国想占领中国，没想到这个也是骄兵必败。为什么呢？罗马帝国的时候军队非常强盛，在欧洲没有打过败仗，所以瞧不起中国人尤其中国人个子矮，他们高头大马瞧不起中国人，所以到中国来头一仗打的时候他就死了9000人没想到中国人会布阵 那中国人有一套打仗的方法啊，结果全军在中国覆没了啊，很可怜啊，死在甘肃啊，啊，开山拉地遭受一次政变啊，他被暗杀了。其实暗杀不是他，他身边的卫士穿着他的衣服啊被杀了，他成乱人逃出来了，也逃到中国啊，找到他一个儿子啊，也死在甘肃，再到中国来还活了11年啊，死去的啊，所以他的啊凯撒啊第三个儿子还有一个公主他的夫人全都死在中国。1200年前，现在他们的魂鬼魂还在附体，还在讲这个故事啊，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要警觉到人没有死啊，死是身体啊，你的灵魂没死啊，啊，所以身体不要紧啊，这灵魂重要啊，啊，灵魂实在讲它不灵，它要灵就好办。啊，所以孔子就不称他灵魂，孔子称他说游魂。啊，《易经·系辞传》是孔子做的。啊，《系辞传》里面给我们讲，游魂为变，精气为物。啊，这两句话说什么？物就是物质，物质是什么东西变的？精气变的。啊，物质是物理啊，精气是心理啊。那个时候，孔子那个时代，佛教没到中国来，但是他讲的这个道理，跟大乘经上讲的是一桩事情。啊，这个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他们都是圣人，没见过面，没接触过，啊，讲的东西是一样。那这是真理永恒不变啊。啊，游魂为变，因为魂的鬼魂它没有肉体，没有物质的肉体啊，它完全是精神作用啊，它的这个它是个动态啊，它活动的能力非常强大啊，几千里几万里，他一念之间他就到了啊，所以称他做游魂非常有道理啊，他在太空当中游荡啊，居无定所啊，但是他的信息非常灵通啊，我们起心动念他就能感应到啊，你真的心去想他，他就会现象。啊，所以中国古人讲祭神如神在，那个神是祖先啊，不是别的。那我们祭祀的时候要祭祀祖先，祭祀祖先是知恩报恩的 啊论语上讲的，为什么要纪念祖先啊，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让我们的心养成一个厚道的心，养成一个孝顺心，养成感恩的心，所以它是教育，它不能疏忽，它不是迷信啊。城隍庙也是教育，叫我们相信因果，善有善果，恶有恶报，起心动念不敢有邪恶啊，是教育啊。中国几千年来靠什么？就靠教育啊！啊，所以很多人问我整个世界啊，世界哪个地方最安全？现在有灾难，中国最安全。为什么？你看中国千万年前我们靠什么起家？靠伦理道德起家，世界只有这个地区 啊，欧洲近代三百年，你们看看历史，海盗起家，啊，还有现在新兴的这些国家，那什么，那就属于暴发户起家。唯独中国这个这块大地是孝亲道德起家了，这个要知道啊，这个根底多厚啊！啊，中国人有祠堂，中国人有家谱，家谱是你家庭的历史啊，世世代代、一代一代都记载在里头。啊，一代都不缺。啊，我看了家谱，我深深感触到，大概汉族都是一家人，都是炎黄子孙。啊，炎帝是神龙，皇帝再上去是伏羲，都是一家人呐。伏羲到神龙500年。神龙的皇帝500年，文字是皇帝时候才发明啊，由文字记载从皇帝开始啊，到现在4500年啊，加上到伏羲画八卦是伏羲啊，5500年了，这号称5000年的历史啊，5000年之前有没有？肯定有。啊，我相信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绝对不止10000年。啊，肯定超越10000年。啊，那个时候没有文字记载。啊，到孔老夫子才把这些传说用文字写出来传给后世。就孔子称为集大成者。啊，老人家非常谦虚。我们相信他讲的是实话，真话啊，述而不拙，信而好古，这是真话啊。孔子确确实实就是这个典型的人物啊，把中国传统文化做出来了，这叫圣人。啊，学习做得不够彻底，不够圆满，这是贤人君子啊。所以中国的社会啊，我们就算有历史记载的5000年的社会，是圣贤君子的社会，我们把圣贤君子教育苏活了啊。苏活从谁开始呢？大家都说从慈禧太后啊，慈禧太后距离我们200年，真的啊。慈禧傲慢，慈禧读书不多，藐视圣贤文化，自称老佛爷。你看历代帝王都是佛菩萨的学生，自称为弟子，只有他称老佛爷啊。这么一做，让文武百官、社会大众对佛法那一种虔诚恭敬就衰了、降温了。啊，每况愈下了，演变到今天这个样子了。啊，这是我们很清楚、很明白。啊，这是一门大学问。这个世界无比稀有的大学问，经上讲的字字句句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极乐世界有没有？真有啊。啊，天堂有没有？有啊。地狱有没有？有啊。你自己可以亲自去访问呢。 啊，用什么方法？不需要用坐太空船，太空船很危险。啊，这些诸佛菩萨他们用什么方法？用禅定。啊，甚深禅定里面，时间空间都没有了。啊，时间没有了，你能到过去，你能到未来。啊，过去一千年你看到了，未来一千年你也看到了。啊，时间没有了，第二个空间没有了，空间没有，远近没有了，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啊，你就在这里看到，就像我们像看电视一样。啊，咱们现在电视是平面的。啊，定中所看的境界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啊，你确实能进去。啊，禅定不可思议啊。释迦牟尼出生那个时代，印度人禅定就很普遍，宗教修禅定，学术修禅定，啊，印度一些大哲学家，哪个没有四禅八定啊？啊，佛经上讲的四禅八定是婆罗门的，啊，释迦牟尼佛修过，而且学得非常成功。啊，那么这个禅定不是究竟禅定，这个禅定只能够让你了解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里面的空间维次全突破了，六道之外的没有破，也就是你的定功不够啊！啊，释迦牟尼佛学了十二年。啊，知道他不究竟。啊，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肯定有疑问。六道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之外还有没有境界？一个年轻好学的人，肯定有这些问题啊。这个问题没答案。啊，宗教里头不能解答，学术里面也不能解答啊，所以佛把这个学习放下了，在毕波罗树下入更深的禅定啊，这一下明心见性，全明白了。一切通达明了之后就开始教学。啊，他也不回去。啊，说在讲他的父亲等他回去把王位传给他。啊，他不要了。啊，继续一个苦行僧的身份啊，这种心态帮助许许多多迷惑还没有觉悟的众生，教他啊，这一教就教了49年啊，79岁圆寂啊，这经上记载将近300余会呀，这300余会就像我们现在办办。啊，一生办过300多次这样的活动。啊，教学49年。啊，那么他办的这个班有大型的。啊，大型的时间长。啊，2-3年的。4-5年的。啊，有这么大的班。啊，短期的。啊，3天5天1个月2个月。这个很多很普遍。啊，讲的内容不一样。 啊，因为来找他办班的学习的这些人，他们所需要的不相同。啊，你比如说家庭主妇来找他办个班，我们解决家庭问题。啊，像今天这社会企业，他搞某一种企业，啊，这一行的人都来办一个班，一定是教他如何经营。啊，如何帮助他解决困境，一定谈这些东西。啊，所以佛经里头什么玩意都有啊。比一个大学里面科系课程还要圆满。啊，净宗是帮助一些人知道六道轮回苦，不愿意再住六道轮回，如何想脱离六道轮回？啊，能够遨游宇宙，啊，遍法界虚空界，啊，喜欢搞这个，佛性，佛教给你一个方法，而且把虚空法界、诸佛刹土介绍给你，啊，给你做导游。你真能取得成啊！啊，所以说告诉你，你要发真心，你不能用妄心。啊，真心发起来，用在什么地方？用在生活上，用在工作上，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啊，别人也妄心对你，你要以真心对人。为什么呢？别人他还搞轮回，他不想出去。你既然想超越轮回，你要用妄心，你就超越不了。啊，念佛也不行。啊，一定要用真心。啊，这才住游就是三界六道。啊，更以功德回向菩提。我们所思所修所修的这些功德，为什么都为了觉悟？菩提就是觉悟，我不为别的啊，绝对不是为自私自利，不是为名闻利养，我是为觉悟啊，我是为得到一个圆满的德行啊，道德啊，为这个来修行啊，为这个来学习的啊，所以定能上证佛果啊，你决定能成佛啊，佛果是佛法最高的学位啊，像大学里面的博士学位一样啊，这最高的。第二个学位是菩萨，第三个学位阿罗汉啊，是为了取得这个学位啊。所有功德了，绝不唐捐，唐捐是损失，是消失掉。啊，你所修的这功夫，你所的，你有功，从功夫当中所得到的，你决定不会失去。啊，换一句话说，你肯定会有成就。啊，唐捐两个字就是底下讲的损失消灭。啊，这是中国古时候的术语。啊，现在叫损失，叫消灭。道主大师赐予啊，上面这段话道主大师说的啊，直接道出菩提心的功用，超出情境，微妙难思啊。啊，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他讲的太好了， 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下面黄念老说，自隐密宗菩提心论以为佐证。念老一生学佛，不但在显教上有成就，他在密宗里头下的功夫很深。他参过禅，真的是古人所讲的显密圆融，宗教俱通啊，这在家菩萨了，不是普通人呐。学养的功底非常深厚啊。菩提心论上有这么一段话，赐菩提心跟大乘讲菩提心是一桩事情，能包藏一切菩萨功德故，从初发心到等觉，一切菩萨所修的功德都不离菩提心都能够长养菩提心，能够圆满菩提心菩提心是自己的真心呐。若修正出现，你要不修，菩提心不会出现。你要没有证得菩提心，菩提心的功用你就享受不到。所以你要修，你要证。怎么个修法呢？日常生活当中，我用真心过生活，我不用妄心，妄心是虚情假意也就是真诚心我们中国俗话说老实，老实非常接近菩提心人要忠厚老成忠厚老成的人他用真心你骗他，他不知道，他相信你结果谁吃亏呢？被骗的人不吃亏，骗人的人吃亏了。被骗的人老实，老实人永远不会吃亏啊。这些四根理，我们很冷静的去观察思维，你能体会得到。老实人永远不会吃亏。为什么不会吃亏呢？你看他的德行，他的智慧天天增长他的业障天天在消除他怎么吃亏我们中国古人讲吃亏是福，有道理吃亏的人有福报吃亏呢业障小了，德行智慧增长了，他吃什么亏骗人的人吃亏了，欺负人的人吃亏了，他造成罪业，他将来果报在三途所以一定要晓得细心去观察不一样修正出现呢，则能为一切导师，你就可以做社会大众的榜样，你能够引导社会大众断恶修善，离苦得乐一切大众的导师若归本，则是密言国土，密言国土就是极乐世界密宗里头所说的叫密言国土密宗的大日如来就是阿弥陀佛 啊，名称不一样，一个人呐、啊。啊，说不起于住啊，能成一切佛事。啊，此地讲的佛事，经典上说的，一定要懂得，不是金蝉佛事，不是超度亡灵，佛事是教学，是教育，佛是智慧，是觉悟。我们求智慧的事情，求觉悟的事情，叫做佛事。啊，佛菩萨天天给我们上课，啊，每一天实现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那叫佛事。啊，他的日常生活是佛事，他的工作是佛事，他待人接物是佛事，没有一样不是佛事。对，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不能搞错了。真的是意念圆满成就一切功德。啊，菩提心之功用焉可思议啊。啊，这前面这一段第一段讲菩提心的功用啊，菩提心的大用啊，作用真不可思议。啊，菩提心每个人都有啊，你只要把它发出来啊。啊，每个人都有，现在为什么没有了？现在被物欲掩盖了。你有自私自利，你有名闻利养的心啊，你贪图五欲六尘，你有七情五欲，这个东西把菩提心盖住了啊。怎样能发菩提心呢？把这个东西去掉，去掉很难，但是你要一年比一年淡薄啊，你淡一分，这个菩提心就透一分，你淡两分，它就透两分。啊，菩提心是光明的，这些东西是黑暗的。啊，黑暗减一分呢，光明就透一分。啊，如果你真有能力，真有决心，一下断掉，那就成佛了。有例子啊，释迦牟尼佛在毗婆罗树下入定，彻底放下啊，人家这个厉害呀、啊，妄想分别执着一下就断掉了，他成佛了啊，在中国的代表，唐朝时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给我们表演的，释迦牟尼佛表演这一套，30岁，慧能大师给我们表演的时候24岁，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山上砍柴的樵夫啊！啊，现在没这个行业了。我们在抗战期间还有这个行业。啊，抗战期间居住城市，城市没有自来水，所以要买水，有专门搞这个行业的。啊，在这个城外河边挑水，挑到城市上来卖。啊，一担水多少钱？啊，那时候烧灶烧柴火，有樵夫上山砍柴，啊，挑到城里来卖，啊，我们在抗战期间过过这个生活，啊，每天要买水要买柴，啊，现在用瓦斯用电了，就方便多了，啊，那些人失业了。啊，现在有自来水，卖水的人失业了。 啊，有瓦斯有电，卖柴的人失业了。啊，以前这些农民，多少人靠这个过日子？啊，现在用汽车了，那个小驴子、骡马失业了。啊，他们没事情干了，那从前是他们的交通工具啊。啊，近距离骑个小驴，啊，远距离骑马，有马车，啊，有牛车，运输用牛车，啊，现在他们都失业了，失业很可怜的，因为什么？他们是来还债的，那现在还债可麻烦了，那那个债累积在那里，哪一辈子才能还得完？啊，那现在人造这个业，连那些失业的流麻驴子都恨你，这我们能想象得到的啊。啊，靠着卖柴卖水苦力生活的人，他用什么来维持他的生活？啊，古代虽然样样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但是古人没烦恼，没有忧虑，生活得很悠闲，很快乐。啊，那真是幸福美满的人生呢。那人生有意义，现在速度太快了，快得到你感觉到天天忙，不知道忙些什么。啊，匆匆忙忙一辈子过去了，糊里糊涂，迷惑颠倒。啊，所以我们冷静观察了，今人不如古人呐、啊，那个生活品质差太远了。啊，古人的生活确实诗情画意，人生有值得留念的地方，现在没有啊，我们读古书，怀念古时候的文化，怀念古人的生活。啊，我们还过了几年，怀念小时候农村的生活。啊，那种悠闲自在，没有顾虑，没有恐惧，没有压力。好，我们现在看第二段。第二段呢，处菩提心明体啊，处是把它显示出来啊。菩提这个名字啊，有名一定有实体啊，它的离体是什么？然菩提有三种啊，先把大类说出来。一者叫化身菩提，二者呢是报身菩提，三者是化身菩提。啊，大乘经上啊讲这三大类。第一个，言化身菩提者，所谓真如实相。第一义空，自心清净，体无慧然，离除天真，不加修成，名为法身。佛体道本，名曰菩提。啊，这是讲的法身菩提。啊，下面呢有解释。啊，我们在这念念也行了，我们看底下一段解释。啊，第二呢，报身菩提者，悲修万恨，能感报佛之果，一果酬因 名曰报身，圆通无碍，名曰菩提。那三是化身菩提，为从报其用，能去万机，名为化身。业务圆通，名曰菩提。啊，名根体都说得很详细，很明白。啊，底下呢是解释这段文，这个释语。啊，解释这段文。啊，说第二，名菩提之名与体。啊，这名是什么意思？什么是他的体？啊，分就法报化三身二轮。啊，先说化身菩提，化身菩提就是真如。啊，真是什么呢？佛法里面讲真，它的定义是永恒不变。啊，它不生不灭，它没有改变，这就是真的。啊，真是体，如是相，是作用。它的相，它的作用跟它的体完全相应。啊，体是真的，相也不假，作用也是实在的，所以叫如。啊，相如其性。啊，佛法叫这个真叫体呀，它用一个性字来做代表。啊，像自信，啊，自是我们自己，自信是真正的我。为什么呢？它不生不灭，它永恒不变。啊，慧能大师开悟见性，见什么性？见到自己的自信，就是见到自己的真如。自己的真如跟佛的真如是一，不是二。自己的真如跟万法真如也是一，不是二。所以真正明心见性之后，他知道，他肯定，他承认，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什么关系？是一体。那我们迷失了自信的人不知道啊，分自分他了。啊，把这种关系完全失掉了。啊，所以他老人家见性，向无足仁和尚提出的报告，啊，第一句就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何其自信，用现在的话说，没有想到自信，啊，本来是清净的，有没有染污？没有。纵然我们很不幸，便出生堕恶鬼、堕地狱，自信没染污。那佛法上常讲染污，是染污说染污的妄心，妄心被染污，真心决定没有染污。真心要有染污，怎么能叫真如呢？啊，所以从你自信上说，佛讲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个个都是佛。啊，什么佛呢？给诸位说，个个人都是阿弥陀佛，只是你自己不知道啊。啊，我们在前面讲了很多。啊，你现在感觉到我佛，觉得很奇怪，我怎么是佛啊？你的自信是佛，本来是佛，只是你现在迷失了，不是真的失掉了。真的失掉了，这怎么叫真如呢？啊，没失掉，迷了。你一觉悟啊，啊，假的了就没有了，真的就现前。 啊，所以凡夫跟佛就一念之间的迷悟不同啊，转迷为悟啊，就成佛了。转悟为迷了，那就变成众生了，啊，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啊，我们什么时候能把它转变回去？啊，回归自性，也就是把真的我找到。啊，这个我是假我，不是真我。啊，把真我找到了，就叫做成佛。啊，佛是觉悟。成佛成就觉悟了，你不再迷惑了，是这么个意思啊？啊，这是真如。实相，实就是真实，相是现象。啊，觉悟了，一切相都是实相，没有觉悟，一切相都是假相。所以佛法这个真假很有味道啊，它到底是真是假啊？不能说它是真，也不能说它是假。迷了是假，悟了是真。啊，佛菩萨见的是真，佛菩萨以下凡夫所见的是假。啊，阿罗汉他们见的是相似的真，不是绝对的真。比我们是有进步，比佛菩萨还差一点啊，因为他还没见性啊，他修得很好啊，很如法，很用功的修学啊，在实相与第一空啊，第一这个一不是一二三四。啊，一二三四这些念头通通没有了，叫第一。啊，见到第一一空了。啊，为什么叫它空？因为第一一里头它没有现象。啊，就是自性，就是真如，就是实相，它里头没有现象。啊，那么今天科学。他们必须有对象，他们有对象真的就落空了啊！科学的探索研究，看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这三大类啊，他有对象啊，他就好研究啊啊！现在物质现象搞清楚了啊，这也在最近啊啊，大概在最近这半个世纪啊，量子力学家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物质究竟是什么？普朗克说的啊，普朗克是德国人啊，著名的物理学家啊，爱因斯坦大家知道是他的学生啊，他是爱因斯坦的老师，一生专门研究原子啊，所以他说了一句话，这大家都知道。根据他一生的研究，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啊，物质是什么呢？物质是意念产生的。这物质的基础是意念。啊，换一句话是意念累积形成的物质现象。这个跟大乘佛法讲的一模一样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就讲过了 阿赖耶的三细项啊，第一个能量，科学家叫能量，佛法叫业相啊，第二个科学家叫信息，就是精神现象啊，佛法的名词叫转向啊，它会变，产生变化，转向。第三个叫境界相啊，科学家叫它做物质啊。境界相从哪里来的？从转向转变出来，就是信息，也就是精神现象变现出来的啊。精神现象从哪来？从能量里来的啊。能量是个波动的现象啊，总而言之它离不开波动啊。这个波动大乘教里称起心动念，非常微细，我们见不到啊。啊，科学家现在发现了，讲得不清楚啊，没有经教讲得这么清楚啊。他现在晓得了，物质不是真的啊，有念头有波动就有这个现象，波动没有了现象就没有，所以它是假的啊。这种波动现象非常像我们看电影啊，你看我们这现在电影是数码的了，不太容易感觉到，但是是一个道理，它速度更快啊。从前这个电影，我这里还有一卷胶卷，这是电影的底片啊。你看每一张都是独立的，张张不一样啊。在放映机里面，它的速度是一秒钟24张，我们在这个荧幕上看到就好像是真的啊，啊，一秒钟24张啊，就被骗了，这眼睛靠不住啊！啊，假如我们眼睛的速度能够也一秒钟的时候能够这眨眼的时候24次，你就看到每一张画面都不动，不就这么个道理吗？啊，那么佛经上告诉我们，这个波动的频率，一秒钟动多少次？不是24次啊，一秒钟1600兆啊！你怎么能知道它是假的？啊，一秒钟1600兆，电视荧幕一秒钟才24次。这些科学家能发现这个，我们不能不佩服他啊！他们是用科学仪器发现的啊。那释迦牟尼佛他们发现的呢？他不是靠仪器，他是靠禅定啊。禅定里面，禅定心极其清净，所以最微细的那个波动啊，他都知道，他都能看得很清楚啊。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现象的人5种人能看到，菩萨的级别52个阶级啊，像我们念书一样啊，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啊，佛也是这样的啊。实信是小学1年级到10年级啊，实住好像初中也是1年级到10年级啊，实行好像是高中啊，也是1年级到10年级，实回向好比是大学 啊，圣地好比是研究所，都是一年级到十年级，五十个阶级，上面等觉、妙觉，一共五十二个位次。啊，佛告诉我，哪一个阶段的人看到了？啊，看到这个，这是宇宙的开始啊，起源呢、啊？八地，八地叫不动地。啊，你可以能想象它的定功。啊，那是自性本定，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次，这五个位次能够看到宇宙的缘起。啊，比今天科学用仪器观察还要精确。啊，他那个心多定啊！啊，七地菩萨以前看不到，啊，他功夫还不到。啊，那么这一桩事情，你说在过去，啊，过去有，只要定功到这么深的，他都看到，他不是一个人看到，啊，这五个阶级阶层的人都看到。那不是假的了，但对我们始终是个迷惑啊！我们对圣人有信心的人，那就有善根，那他不怀疑，他相信。可是，一般人怀疑。那你说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我们没人见过，没有到这种定功人都没见过，只听佛说的。难得今天科学家也到这个层次，他不是用电工啊，他是用科学仪器观察啊。那这个境界呢？科学家这个境界，佛在经上讲清楚了，我们不能不佩服啊。佛说，我们用思想，思想是第六意识啊，八识、五十一心所。第六意识的功能巨大啊！第六意识对外能够圆到宇宙的边缘，对内的能够圆到阿赖耶，你科学家先做到了啊，两极都做到了。那科学家再能不能发展？不可能，在佛经上讲不可能啊。那佛学家、科学家发展必须把分别执着起心动念放下，那放下他就成佛了，在佛家讲他就成佛了啊。他如果真的要懂得佛经放下，他成佛比我们快啊。他有这么好的基础，也就是不要再用心意识了啊。第六意识分别莫那时的执着啊，阿赖耶就是记忆啊，我们就印象，印象在阿赖耶里头啊。很多年前，甚至很多事，你像他们这些灵魂，他能够回忆几千年以前的事情，那这个记忆在阿赖耶里头。对，阿赖耶是仓库啊，是资料室啊。起心动念呢，这资料都在阿赖耶里头，像电脑一样啊，它永远不会失去啊，生生世世啊啊。所以修禅定比修科学高明啊啊。科学要科学的环境，禅定容易，找个很安静的地方就可以在那修禅啊，修成之后你什么都知道啊。所以修定开悟啊，开悟之后样样都知道了，是这么个道理。这个东西不是哪个人专有的，不是专利的啊，不是佛有菩萨有，佛菩萨告诉我个个人都有啊。只要你肯把这些拉拉杂杂的东西丢掉， 一恢复了本能啊，本有的不是从外头来的啊。大乘佛法里讲，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心外什么东西都没有，所有一切的都是你念头变现出来啊，所以心想事成啊，心现识别，他讲这个道理啊，啊，所有物质现象是心里变现出来，所以心里比物质高明啊，科学它对象是物质，离开物质它就没办法。啊，但是佛法确实用现在的话说，高等的心理学啊，登峰造极的心理学啊。所以佛跟我讲，至心一处，无死不办。这个话今天科学证明了。啊，至心一处就是定。啊，定功有前身，差别不一样。啊，最极清净心。啊，最清净，极清净。那个能量太大太大。啊，我们知道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就是纯净纯善的念力啊，极清净啊，极纯净的这个念头自然现象啊，不需要设计啊，不需要人工去建造啊，啊，为什么？自信里头，慧能大师第三句讲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它现出来就是那么美，这个道理，我想了好多年了，讲经的时候老讲的这，讲的不圆满，自己又怀疑。这怎么可能嘛？啊，所以有一天偶然心血来潮，忽然想到什么？想到万花筒，小时候玩的。你看这个万花筒，你看很简单吗？三片玻璃，里面几张碎纸，不同的颜色，你这里面去看它的变化，好不好？没有一个相同的，啊，就从早到晚去转，你会找不到一个相同，不就出生无尽吗？不就是能生万法吗？啊，我从这个东西的时候，对这个事情相信不怀疑了。啊，就这么简单。啊，你去用照相机，你转一下就照一个，你照个一万张看有没有两个相同的？没有。江本博士做水实验，我到他实验室参观，他告诉我，他做了十年。几十万张的这个图片，说没有一个相同。我告诉他，永远不可能有一个相同。他说为什么？为什么念头不一样？啊，你自己做，你用那个纯一的爱心，那个爱心的程度不相同，前一念跟后一念不相同。所以它就不一样，为什么？它是你的心在里面变的。他原来不相信啊，以后明白了。从前怕宗教，不愿意接受宗教。啊，我跟他往来，他都胆战心惊。啊，他怕什么？他是科学，怕人家说他是迷信。啊，到以后我跟他讲，你搞的这套东西，佛大乘经里早就讲到了。比你这个讲的还透彻，他呆了啊！我说你试验，你拿宗教经典去试验啊， 他才真的把所有宗教经典拿去实验的时候，图案都非常之美，他相信。啊，所以我们这才真正体会到，才发现到，哦，科学讲的是物理，佛法讲的是心理。啊，心理是物理的基础，当然，物理解决不了的问题，心理能解决。啊，心理解决是圆满的，物理解决是有局限的，而且有后遗症。啊，心理解决是没有后遗症，它是圆满的。啊，所以我才肯定啊，中国古大德所说啊，啊，这就讲法治啊，啊，跟伦理道德了，啊，中国古人重视法治，啊，他说法，治之本也，啊，这就治国大平天下根本的，像国家的宪法了，治之本也，仁者。本之原也。啊，人这个人是什么呢？人就是人心呢。人心呢，是那个法的根源。如果人要不好啊，法再好没用。啊，人样子干坏事。啊，人要是好人呢，法再坏，甚至没有法，他都会做出好事。啊，这是中国几千年治国平天下最重要的理念呢、啊，那就是什么？圣贤君子啊，所以中国古代是圣贤君子的政治啊。啊，中国人讲五层次啊，道德仁义礼啊，道善人，那为什么纯净纯善，没有自己？起心动念都是为天下众生想，圣人啊，他不想自己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清苦，跟平民一样啊。周文王住的房子跟普老百姓的房子一样啊，没有比他住得更好一点啊，吃的东西跟老百姓一样的圣人啊。啊，从来没有为自己好像舒服一点的着想，没有，真是像毛主席说似的，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自己忘掉了，是你真做到了啊。这是中国什么三皇啊，三皇做到了啊，到武帝的时候就降一等了，那人心慢慢学坏了，没有上古那么样淳朴了。这无地是用德啊，道没有，道是完全是自然的，淳乎自然，真是无为而治啊。啊，那么到德呢？德就是有为了啊，就是有治国的理念的啊，不是完全随顺自然，有理念。有方法的啊，慢慢的形成制度了啊，这是武帝的时代。到三王的时代，三王是夏商周，又降一等啊，那降一等是仁啊，道德仁，仁什么？由自己一定想到别人，仁是二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他们能够为社会大众做出最好的榜样。啊，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中国没统一。啊，夏商周，中国没全是部落。啊，诸侯都是小国的国君。啊，在政治上没统一啊，虽没有统一啊。所有这些小国这些诸侯都听从周文王的 教诲，都接受他的指导，都听他的话，大家称他为天子。跟以后皇帝不一样，以后皇帝有实权的，他的人没有实权的，个个都是独立国啊，就像现在像联合国一样，大家公认，因为你做的最好，你的政治做得最好，我们都向你学习啊，是这么个意思。所以为天下之共主啊，啊，夏商周都是的啊。周朝到末年，诸侯不听话了，各国独立了啊，各国兼并别的壮大，变成了这个五霸七雄啊，变成春秋战国啊，春秋战国乱世差不多400多年了，混乱的局面呢。啊，为什么会这个混乱局面？周朝后代的子孙做得不好，啊，德行不够，不能感化这些人。啊，这从方东明先生告诉我，啊，他说全世界的法，啊，古今中外，就是治国的大法，他说周朝第一，啊，没有人能够超过周朝。周朝的法就是周礼，三礼就是周礼，周礼就是治国的，就像现在的宪法一样，周公做的圣人呐！啊，我那个时候年轻，26岁，跟方老师学习。老师告诉我，周朝如果后世的子子孙孙都能严格的遵守奉行，就今天还是周朝。啊，他叫我把这个书啊，去好好读一遍，我没听话，始终我没有搞这个，因为我跟他以后我专心学佛了。哦，我觉得佛教非常好，所以这个周礼就没看过。啊，三礼我只做过礼记，啊，周礼、仪礼我都没有涉猎过。啊，佛法好啊，全心全力集中在这上。啊，我学佛的基础，张家大师奠定。跟他老人家3年，奠定一个基础。啊，以后跟李老师10年。啊，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不行的。你现在这个佛学院是3年4年，那怎么行？啊，圣贤教育至少要10年，10年还得认真。最怕的就是有私心，有欲望，啊，有私心有欲望，就全把你破掉了，啊，这一点非常非常之难，啊，所以从小啊过苦日子好，为什么过性习惯了，生活清苦一点很正常，啊，稍稍有一点就很满足了。啊，欲望越少，功夫越得力。啊，名闻利养，假的不是真的。啊，真正快乐，道心的菩提心快乐。啊，你每天生活欢欢喜喜，快快乐乐，无忧无虑，一点压力都没有，这个人生才叫真正幸福。美满，不是有钱，不是有地位，啊，有钱有地位，我见了很多啊，很苦啊，啊，洛克文做澳洲总理，他邀请我，啊，在国会大厦里面吃饭，邀请我，啊，见面的时候端了一杯浓咖啡，差不多就像那么大的杯子浓咖啡。告诉我，一天喝5杯， 我都看待了，要提精神呢、啊，事情太烦了。哎，当时我想了一下，我说现在社会呀、啊，各行各业最辛苦的，我看大概就是你这个行业，太辛苦了。我说最快乐的是干我这行的，他就笑起来了，真的，我这行都快乐。啊，所以我实在是希望他别搞政治，啊，去办学，啊，办一个传统文化大学，好啊！啊，我老是在鼓励他，啊，为什么呢？为国家、为社会培养真正的人才，比你干这个行业更有意义。啊，为天下后世乐育英才，这是何等的大事业啊，值得啊，这是搞真的，不是搞假的啊，就真如实相第一义空啊，第一义空就是在真性里面没有现象，它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所以科学就达不到了啊。科学一定有对象啊，自性里头这三种现象都没有，自性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你就是见不到它。它是一切万法的体，没有它，一切法不能成立。啊，就好像这个电视的屏幕一样，屏幕什么都没有，它能现一切相。啊，现象的时候，你就忘掉了一幕了。啊，你就被这个相迷了，那就不晓得这个真的东西是真如了。啊，其实你要是觉悟了，就晓得哦。相跟性从来没离开过，自性在哪？自性在相当中，离开自性没有相啊！所以我们现在光是见到相，把性忘掉了啊！性里头不是现象，能生现象，三种现象都是自性变现出来。啊，变现有次第，但是速度太快了。啊，次第肯定第一个是自然现象，第二个是心理现象，第三个是物质现象。啊，太快了。啊，你想想看，一秒钟，1600兆念头，那一念，啊，也就是一秒钟的1600兆分之一，这个里头还有三个阶段：自然现象、心理现象、物质现象，还有三个阶段。你怎么能够发觉得到啊？这八地菩萨他有能力看出啊，在这个这么快速度里，他能看出你先后次第。啊，这个是科学还没有解释到这个，只现在只看到这个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精神现象怎么来的不晓得，是无中生有。啊，科学家也说的不错，无中生有。啊，其实心理现象上面就是自然现象，那就是业相，阿赖耶的业相。啊，就是最初的那个波动。第一个波动没有因的啊，所以叫无始无明，叫无始无明啊。换一句话说，你找不到它开始啊，你才说它就消失了，它速度才会消失啊。这一个念消失了，下头一个念又起来了，就像我们看电影这种胶卷啊，镜头一打开。 画面照在荧幕上，立刻关起来。第二张前景，第一张就没有了。啊，电影，一秒钟才24张。那现在告诉我，整个宇宙的现象是一秒钟1600兆。那我们无法想象啊，所以佛经上讲不可思议啊，这是说第一空啊，自性清净，体无秽染啊，自性确实清净，没有染污啊。为什么被染污？所有一切现象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清净也不是真的，染污也不是真的啊，因为它体上它没有染污，就染净都没有，没有染净，没有善恶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这是真的啊。而且整个宇宙跟自己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中国人讲的伦理啊，伦理是关系，那关系太密切了，一体，父子有情，父子和二体啊。佛法的伦理是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啊，所以他的爱、他的慈悲没有条件啊，无缘大慈，无缘没条件，同体大悲啊。为什么有怜悯心？为什么众生苦，定要全心全力去帮他？同体啊，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读这本介绍。无量寿经就是释迦牟尼佛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的社会一片祥和啊，里面任何冲突都没有，一片祥和啊，一片慈悲，一片恩爱啊，确确实实在十方诸佛刹土里找不到啊！啊，这个世界像我们先前这个世界一样，你要说真的，它是真的。你说我们这个世界是虚妄的，它也是虚妄的。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大乘法里头没有相对的。啊，觉了是一桩事，迷了才有重重对立。啊，对立是从迷妄当中生出来的。啊，这个说法跟啊慈济禅宗六祖于闻无诸神仙豁然大悟时所云，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一个意思啊。六祖是慧能大师啊，在香港这个地区很亲切啊，因为他是广东新会人，距离这不远啊。他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听老和尚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豁然大悟啊，回应老师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是没想到啊，啊，没想到自信本自清净 啊，自性的真性，自性是真我，把我找到了。啊，后面又说了四句，老和尚一听，停，不要再说了。真的见性，真的成佛了，这凡夫成佛了，啊，一钵就传给他，亲自送他出门，叫半夜就要离开，啊，这是什么呢？这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同行相济呀。啊，衣钵传给他，大家不服啊！你说神秀跟老和尚多少年？啊，在老和尚麾下是大弟子、大师兄，一般人认为老和尚传法一定传给他，没想到传给这个素昧生平的慧能法师。啊，大家不服，就赶快逃，躲起来。啊，这一躲躲了15年，啊，大家把这个事情淡忘了，这才出来。又离出天真，不假修成。啊，假是戒，啊，不需要戒修才成功，不需要。啊，为什么呢？你自性里头本有的，觉性是本有的。啊，慧能大师没修啊，突然开悟了。啊，不是像别人禅堂里面禅了多少年，他一天禅堂也没经过啊。啊，讲堂去听多少年，他没有学过，讲堂一天没去过。他不认识字，啊，所以慧能大师确实离出天真，不假修真，啊，即何其自性本自具足，这慧能大师讲的话，啊，因为本自具足，所以不需要修，见性就全得到了。啊，你不坚信，什么都得不到。啊，说到这个地方，你就懂得中国古时候的教学法，根据这个理念，这个理念在中国根深蒂固啊。啊，中国人所需求的什么？开悟，不是求别。啊，悟从哪里来？悟从定来的。心浮气躁是决定不能开悟。啊，心要定。啊，所以中国人古时候教育，从小就训练你稳重，训练定。啊，小孩子有规有矩。啊，像个小大人一样，这是现在人看不惯。小孩要活泼，要天真的，就完了。你从小就把他养坏了。啊，他是个好材料啊，从小就要有模子、有规矩给他做，他就得守规矩啊。啊，写《弟子规》那是最基本的，共同必须要遵守的。家家都不能离开的。啊，从小大人就要教他。啊，大人在他面前表现的是规矩，有规有矩，他从小看习惯了。啊，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啊，他一生他都不会越轨。心就定了。啊，心定才开智慧。啊，所以小孩训练他的定心，训练他的定， 用什么方法？背书。他背书就不会胡思乱想了，他不背书就胡思乱想啊。这每一天叫他读书，不需要讲意思，就是把他心定下来啊，在生活上啊，处事待人接物有规矩啊，一定要懂规矩。好处在哪呢？大人都守规矩，大人做的模样给他看啊，这《弟子规》不是小孩学的，是一生都不能离开的，从小到老，那是生活啊，生活的规范，是处事待人接物的规范。啊，不能一天没有规矩啊，那天没有规矩就乱了，家就乱了。啊，家乱了，社会就乱了。那灾难就来了。啊，一定守规矩。啊，天天叫你背书，不给你讲解，你心是定的。啊，讲解了你会胡思乱想。啊，尤其是小孩没成熟。啊，那个思想就会有偏差，只叫你读，不跟你讲。什么时候跟你讲呢？13岁进太学，啊，13岁到15岁，啊，最迟15岁，啊，最早13岁，啊，当中没有中学，进太学，太学里面读书有老师给你讲解，给你讨论。啊，你可以提出问题，老师给你解答。啊，太学里头没有书本，为什么呢？都背熟了吗？老师也背熟了，学生也背熟了，跟你讲啊，《论语》第几页第几行，哎，你都清楚，你背得滚瓜烂熟，啊，所以老师跟同学都熟，啊，重要的典籍。都从6、7岁到12岁全部背完了，小孩记忆力好啊，所以到大的时候啊，引经据典不需要去查书啊，哪像现在查书的辛苦啊，啊，他们都是已经记熟了啊，所以读书很快乐，到太学很快乐啊，每天真的奉师师长啊，对老师尊重啊，跟父母一样啊，啊，认真学习就是报老师的恩呐、啊，啊，老师的教学通常都是游山玩水啊，讲到这个书里头的典故，嗯。讲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去看啊，让你看实际状况啊，带着酒菜啊，学生服劳役啊，带着一群学生游山玩水，玩回来这门功课教完了，那个读书多快乐，哪有像现在读书这么苦啊，我们看到现在小孩念书这么苦，还敢不敢投胎做人呢？不敢，这么苦，读书是个乐事啊，从小读书就快乐啊，那快乐一辈子啊，哪有读书读得这么苦的啊，这个事情谁干呢？啊，所以读书是快乐人生啊，教学是快乐人生啊。啊，要不是快乐，释迦牟尼佛不干这个事情啊。那聪明的，他不是傻瓜了。啊，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回去，才尝到这种快乐。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啊，早要尝到，他就不必去周游列国了。啊，去求个一官半职，何必呢？没有必要啊。啊，他一定想到要学释迦牟尼佛。啊，所以真正求学问、求智慧，不是求别的。啊，在佛法里面求智慧，啊，在这个儒家讲求学问，落实。啊，无比的幸福快乐，与名利毫不相干。啊，这不是地位，这不是财富，与这个不相干。提升自己的境界。啊，那用这个一般宗教里面讲轮回。他的后世是天堂啊，比人间更殊胜。为什么？他的道德向上提升啊，自然感的这些境界啊，好学的一定跟好学的在一起啊，有道德的人一定跟有道德人在一起，就是物以类聚啊。啊，世间人也一样啊。啊，喜欢跳舞的跟喜欢跳舞在一起。喜欢玩乐的跟玩乐的人在一起。喜欢读书的他一定跟读书的人在一起。啊，志不同道不合他就不会聚在一起。啊，那么喜欢道德的天讲道德，天的道德比人还要高，他肯定到哪去了。啊，喜欢搞贪嗔痴慢的三恶道，他一定到哪去啊？不是阎王找的，不是的。啊，是他说他的这个意念，他就走那个方向，他自然去了。啊，这个才是合乎情理。啊，这个因本自具足啊，故不加修成。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它具足什么？样样具足，没有一样缺乏。啊，智慧具足，能力具足，神通具足，相好具足。啊，我们中国人讲富贵，啊，相好就是中国人讲的富贵。通通具足，没有一样不具足，所以他不需要去修啊。但是没有见性的人，自性虽然具足，你不得其用，你还是要修啊。佛对于六道众生没有见性的人啊，教你什么？教你修福，教你修慧啊。这就是教你布施啊！你想发财能不能发？能。怎么发财？财布施得财富，发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你要想这三样东西都有啊，这三样都是人没有一个人不想的啊！想发财，想聪明智慧，想健康长寿，基督教人也想。我在美国住多年，我问那些基督徒，这三样要啊。哎，我说要可以得到啊。哎，怎么得到？佛讲的。他说佛教是的，没错，佛教是教育，跟你们的教不冲突。你们的教是宗教啊，上帝是你们的父，你们是上帝的儿女，对不对啊？对， 释迦牟尼佛是你的老师，你是他的学生，冲不冲突？不冲突啊！你在家有父母，在学校有老师啊。那你也可以到释迦牟尼佛这个地方来学发财，学聪明智慧，学健康长寿，何乐而不为之呢？所以我就叫他，你们星期天上教堂，星期六上佛堂，你们都来了啊，欢欢喜喜，快快乐，一点冲突都没有啊！你看你在家有老师，在学校啊，在家父母，在学校老师，不是你们到释迦牟尼佛这学学智慧，学健康长寿，学发财，你们上帝快乐啊！你想想啊，做父母的人，我这个儿子有个好老师教他，父母开不开心啊？就上帝开心啊，不会反对你的。啊，所以我们佛堂星期六特别开放给不同宗教人来学习。啊，我们跟宗教和睦相处啊，处得很好啊。啊，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呐。啊，真照这样做，他真有效果。啊，真发财了。啊，真得到了，越来越欢喜。不要为背叛你的宗教，如果说你背叛你的宗教，你大不孝，佛不收你。啊，佛不收背叛的人。啊，佛经典里面就有很多不同宗教的人跟佛学，但是佛绝对不教他改变宗教。啊，那是不道德的事情啊。啊，我们跟很多宗教往来，他们最怕的、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去拉他的信徒，这是最怕的。以后跟我的习惯，我不拉信徒，我就鼓励他，鼓励他更要信仰他的宗教，每一个宗教都欢喜。啊，你要忠于你的父母，你要忠于你的上帝。啊，你要做上帝的好儿女，别给上帝丢人。那我们这十多年来跟许许多多宗教，你看和睦相处啊，平等对待啊，啊，真的互助合作了。他们有很多的活动找我，啊，组团到国外旅行，请我做顾问，我陪同他们一起去玩，啊，就宗教可以团结。你看，五祖文志便收一部，列为第六代祖。举慧能大师做例子，啊，一切自性本自具足，啊，这样明心见性才行，啊，才去。没有见性呢，那就靠修德。啊，我们想得到东西，你要是如理。如法的修学啊，佛师门中有求必应，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但是要如理如法，要懂得道理，懂得方法啊，你一定能得到啊。不如理不如法的时候，如果得到的时候是你命里有，得不到的时候是你命里没有，得到的时候你有过失，因为你用的方法是错误的啊。这就是纵然得到了，得到的不圆满啊，譬如用不正当得到财富，你命里头有一百一个亿啊，一百亿的财富，命里头用不正当的手段，你得来了50亿，你自己认为不得了了，其实呢你已经亏损了一半，亏掉一半啊！因为你心行不善，答对这了，你自己不知道。你用正当的手段去的时候，你得到的是圆满的。如果你得到的，你还肯布施，还能帮助这些穷苦需要的人，你所得到的会增长啊！ 你命里有100个亿的时候，可能变成200个亿，啊，可能变成300个亿。这就是什么？越施越多啊！命里有的从哪来的？你过去生中布施的，啊，你还没用完剩下来，那是你命有的。啊，命里没有的可以修得，命里有的你继续再修，那就太大了。福报太大了，越施越多啊！法布施越施聪明智慧增长，无为布施寿命延长啊！寿命延长的例子很多啊！啊，了凡四训是个最好的榜样啊！云谷禅师教他。啊，他本来是个穷秀才啊，啊，福报不大了，啊，功名没有啊，他只有一个秀才的身份，啊，举人进士都没有，啊，寿命只有53岁，遇到云谷禅师。他跟云谷禅师，这是南京栖霞寺啊禅堂里面坐了3天3夜。云谷禅师很佩服他，3天3夜没有一个妄念啊。云谷禅师就问他：“你功夫不错，3天3夜没有一个妄念，普通人做不到啊。”他告诉云谷禅师，他说我的命啊，被孔先生算定了20年，每一年跟他算的对照一点都不错。他说我什么都不想，为什么呢？想了没有用啊！啊，年年跟是照算命先生批的那个，一点都不变啊！每一年收入多少？清清楚楚啊，没他读书人，每一年去参加考试啊，能不能考中，考第几名，完全符合，20年没有一年有差误的。我还想什么啊？云谷禅师一听哈哈大笑，我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还是个凡夫。他就很像，怎么说我凡夫？你20年被命运所锁定，一点都没有改变，你是标准凡夫。那我说人他做善他就增加要加分，做恶呢他就减分，你20年不增不减，标准凡夫啊！教他了改造命运的方法了，他这一听恍然大悟啊，决心就真改了。到第二年参加考试就不对了啊！第二年参加这次考试，算命先生算他是第3名，他考了第1名，那就开始不对了啊！真相性了，全家断恶修善，改过自新，命运整个改变了啊！命里没有儿子，求生死，做3000桩善事求生死，得了一个好儿子啊！求功名，命里头没有举人考中举人，命里头没有进士考中进士啊！命里头只有53岁的活到74岁，寿命延长21年啊！所以他把他自己一生改过千善啊，改造命运的这个经验，写了4篇文章给他儿子，叫《家庭四训》啊，后代都不错啊，啊，他的后代跟我有联系，啊，是曾经写过信给我，还没见过面，啊，难得了，啊，标准。 改过迁善得到好报的人啊，好榜样呢，为什么不学啊？为什么要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取得？错误，这是正当方法所取得的啊！人不能不懂道理啊。啊，我们看底下接着，病云，这个病云是无足告诉慧能大师，啊，不舍本心，学法无益。你不认识你自己的真心，学法没有益处，这个没有益处是不能明心见性，不能证得佛菩萨的果位，没有这个益处。有什么益处？小益处，人天福报啊，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你的六道轮回里头人天福报的这个小利益啊，这是假的利益，不是真的。若摄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父。那这几句话不就是无足给他印证了他成佛了？他这一觉悟，他就明心见性，这叫大丈夫啊！大丈夫是大乘佛教对佛的尊称，对明心见性的人的尊称，天人师啊，你有能力有智慧教化天人，就是天上人间啊，你有这个能力，你就是佛了，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慧能为什么有这样成就？这个道理现在我们很清楚很明白啊。他在听经时候听到应无所住而生起心，在这个时候一刹那之间，他就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放下就成佛了，障碍就没有了啊。我们也完成业障啊，业障是什么？是执着，是分别，是妄想，妄想是起心动念啊，他就能在一时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统统放下，恢复到纯净纯善啊，这就成佛了。所以佛法这个东西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告诉我，佛法是智难行易，你要知道可难了，一百年都不够，搞不清楚啊！你要真的去行，太容易了，一念之间啊！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你能够一念把执着放下了啊，事出世间法。知道它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再执着了，你就证阿罗汉果啊！你看凡夫就成阿罗汉啊！如果再能够不分别了，与世出世间法不分别了，你就成菩萨了啊！佛法第二个修为拉到了。如果说不起心不动念的，你就成佛了。 最高的学位就拿到了。啊，慧能是拿到最高的学位。啊，你要知道24岁。不认识字啊。五祖道场有讲堂，他一天没去过，一堂课没去听的。有禅堂，他一支香也没去做啊。啊，禅堂一支香是1.5小时啊。啊，边都没有站呢。五祖把衣钵传给他，跟着五祖10几年的神秀大师。衣钵没传给神秀，传给他了。啊，神秀做的那个祭子，那就是应考应试啊。五祖要考考大家了，每个人做首祭子给他看看。啊，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人尘埃，是神秀做的。啊，大家都在念呢。哎，慧能也听到了，听到之后他就想，这一首偈没有见性啊，他也去做一首啊，他不会写字啊，他会念的，让别人写出来啊，把他那个偈子改了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是这六祖做的啊，六祖一看到这个一首偈子，赶快把鞋子脱下来把它擦掉，没见性，没见性，告诉大家不要大惊小怪，没见性。晚上就召见啊，就召见会召慧能大师，夜晚半夜三更来见面啊，告诉他你那首偈子管用，很难得啊，跟他讲金刚经，我想不会超过2个小时，大彻大悟啊，一波传给他，你看真的行义啊，知难啊。啊，把明心见这个事情讲清楚，那可不是个简单事情啊，确实知难行义啊，所以东方的学术啊，佛教传到中国来，中国人完全接受，在中国人智慧，汤恩比赞叹了，中国古人信仰他，能够包容异族文化，就是指的佛教啊，而佛法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这汤恩比说的，英国人。这个人懂得中国东西 啊，所以他说解决21世纪的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他们没说啊。我过去2005-2006年访问伦敦啊，访问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给他们的汉学系的同学做了1个小时讲演啊，跟他们的教授们在一块交流。我说这你们英国人啊，你们很崇拜的，他说的话能相信吗？啊，同学们对着我的笑啊，教授们也笑不说话啊，我等了半天没回音。我再问一句，那难道他讲错了吗？啊，也不敢回话。对汤恩比的话有疑惑，我了解。啊，我说，很多人对汤恩比这个话解读错误。啊，为什么？你们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一定就想到儒释道。 因为你们是学儒释道的啊，同学们当中很多都是用佛教经典写论文、写博士论文啊。当中有个同学告诉我，他用无量寿经写博士论文。我问他，无量寿经这个中文的版本有九个不同版本，你用哪个版本？他用下联句的汇集本，跟我们用的是一个文字。那我说难得啊，你选择的不错。欧洲人啊，讲一口北京话，能看中国的古文，你不能不佩服他们了。啊，我说你们解读错误在哪里呢？因为你一说到儒，你就会想到四书五经十三经。啊，想到佛呢，你一定想到华严、般若、大乘，你想到这些。啊，想到道一定想到老庄、老子、庄子。啊，这是什么？是这是花果啊，果实啊，你想到这个东西啊？那这个东西能救世界吗？啊，能救，要花很长的时间。你什么时候才能到他这个地位，才有这个智慧？难啊！我说我跟你们的解读不一样，你们看的是花果，我看的是我看它的根啊。这花果是从枝叶上长的，枝叶是干上长的，干是本上长的，本是根上长的，我看它的根。你们说错了，没有根哪来的花果啊？你们光在花果上学的时候是知识，不是智慧，你没学到它真东西啊，你学的是假的，真东西是根啊。根是什么呢？儒家的根《弟子规》，大家说好了。佛家的根十善业道，那么薄薄的一部小经谁瞧得起？那是根。你看经典上打开善男子善女人讲根呐、啊，啊，道家的根《太上感应篇》，这个东西如果今天普及到全世界，大家都来学习，社会能不能救？能救啊！你拿那些大经大论说不能救，念着好听的，做不到，从根做起啊！我给他们上课一小时，时间虽然不长，把他们的观念搞成过来了啊。中国传统求的是智慧，不是知识。你们今天求的是知识，不是智慧，不一样啊！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里了。